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经文倒数第二行，这个下半段看起：一切人天依智而立，一切声闻独觉菩提，诸菩萨行一切佛法，咸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我们听了佛这一段话了，知道十善业道的重要性，它是整个佛法的大根大本，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是依这个根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不依此十善大地建立一切佛法。那么换一句话说，离开十善就没有佛法，大家想想对不对？我们要学佛，离开十善我们不是学佛法，由此可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念念都与实相相应，你是在学佛，你是在修学佛法。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实善像大地一样，你的法门宗派呀，就像大楼、高楼大厦一样，你都是建立在地面上啊。没有地，你到哪里去建立？佛把实善比喻作大地，一切佛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一切佛法呢也以这个基础而得究竟圆满。所以十善业道须臾不可离呀。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学的法门再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法门，所有一切法门的总纲领就是十善业。我们读这部经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啊！过去轻视了、疏忽了，那是自己的过失，是自己的愚昧，所以在佛法里面这么多年 啊，有些同学学了几十年了，功夫都不得力，现在晓得了。我们没有基础啊！啊，像盖房子一样，啊，天天在盖，这房子天天都倒塌。永远盖不起来，原因是没有做地基嘛。我们修行到今天不成就，疏忽了这一桩事情，把这一桩事情看得太轻了。啊，所以学佛的人重视戒律啊，要去受比丘戒、比丘尼戒，要去受菩萨戒啊，受三皈五戒，这最平常的啊，受八关斋戒，现在我们知道全是假的，有名无实啊。为什么？所有这些戒行统统建立在实相的基础上。你没有实相，你三规都落空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过去也讲过多次啊。但是这一次呢，从这个经上我们就讲得更清楚更透彻了。啊，我往年讲的是根据净业三福讲的。啊，净业三福就好比三层楼啊。啊，你没有第一层你怎么能盖第二层？第一层是第二层的基础啊，第一层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还没有到三皈五戒。三皈五戒是第二层呐，第二条才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连十善都没有，哪来的三皈呢？哪里来的五戒呢？假的，全是假的啊！所以世间才遭这么大的劫难。我们自己学佛才有这么多的障碍。原来是搞来搞去，连个土地都没搞到，想盖房子，连土地没有，到哪里去盖？注意要知道，十善业是土地呀。有了土地嘛，你才可以干别的事情啊。你现在连个土地都没找到。所以在佛法里面讲，不管是讲贤教、讲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无论说什么法，你要先有实善，你才能建立。你要没有实善，你全部落空。由此可知实善的重要性。佛在这个地方举的就是我们现代一些人讲的五乘佛法。一切人天，人天成。依此而立，一切声闻，它上加个一切。 世界他方都包括在里头啊，不单单是娑婆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包括在其中啊。声闻独觉菩提就是圆觉，诸菩萨行，称诸菩萨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诸菩萨一切佛法，天台家讲的藏通别圆这四种佛，贤首大师讲的小时中等圆，五种佛了这是说一切佛法了，都依十善大地。二德成就，然后你才想到这一部经典是多么重要这是佛家修行的根本法根本大法了十条纲目很容易记古人教导我们记的方法身三口四意三身三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在家同修不邪淫身三条三善的口四善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三善是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要真干这个十条你做到了等于说你有了土地了什么土呢法性土你有资格学佛了学佛从三皈五戒开始你有资格皈依三宝你有资格受持众戒如果你连发现图没有你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你搞什么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我们不能不讲求我们学的是什么佛修的是什么道连个根本立足地都没有，什么都不必谈了。 那修的道，那是妖魔鬼怪的道。决定不是正法，决定不是佛道。不但不是佛道，这经上说的那么清楚，不是天道，也不是人道。人天都要以这个为基础吗？那你就可知啊，他走的是什么道啊？他走的是鬼道、地狱道、畜生道。他是这个道。因为那些道没有说以十善为基础的。是十善基础，这个道是从人起，一切人天一直而立。那么换一句话说，不修十善呢，就是三恶道啊！你要想得人天呢，你要好好的修十善业道，你才能得人天的果报。一切佛法究竟圆满的大道，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幕后这段经文说，佛说此经已，娑伽罗龙王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大欢喜，欢喜信受奉行。这个经是佛在龙宫里面讲的，娑伽罗是梵语，翻成的这个中国意思叫咸水海。那我们知道，这地球上的海水是咸的，咸水海。我在前面也把这个意思跟诸位透露过，咸水海表什么呢？苦海呀，表这个意思。那个海水味道很不好啊，不能喝啊。所以佛在这个娑伽罗宫，他就表这个意思。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居住的环境苦海啊。龙王也是表法的意思。龙是非常善于变化的。比喻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心造业千变万化，那么佛讲这个经选择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它有它的用意在。苦海无边，人情世理变化多端，我们生在这个环境，用什么方法来应付，用什么方法来生活下去，佛给我们讲十善业道。那也许人说了，那这我们果然照十善业道来做，那我们处处吃亏上当啊，在这个世间活不了啊，活不下去啊。没错，这个世间活不下去到天上去了。你是善人吗？你应该有好的果报吗？天上果报比这好了。 啊，极乐世界比这就更好了。具足十善，没有受三皈五戒，念佛都能往生。啊，怎么晓得能往生呢？无量寿经这个三倍往生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啊，修十善业嘛，一条一条都说出来了嘛。哎，所以具足十善业，念阿弥陀佛能往生啊，何必留念这个世间？何必跟这些人勾心斗角呢？没有必要啊。所以真正修行人，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那个榜样给我们看，安贫乐道啊，我们甘心情愿过一种贫苦的生活啊。实在讲呢，贫是真的，苦是假的啊。这个修道人他贫而乐，他不苦啊。我们世间人就贫，好苦啊。啊，你看看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啊，颜回的物质生活很苦啊，啊，但是朴隐啊，那是形容他这个物质生活条件呢，吃饭连个饭碗都没有啊，啊，用竹子编一个楼当做饭碗盛饭，啊，喝水连杯子都没有，啊，用个瓢，啊，做杯子，生活苦到这个程度，啊，夫子赞叹他，一般人过这个生活会感到很苦。人不堪其忧啊，啊，别人过这个生活那非常忧愁啊，回也不改其乐。哎，颜回一天到晚快乐得不得了。所以贫而乐，它不是贫苦，它是贫乐。啊，所以这个你看那个基督教圣经里面讲的甘贫啊，甘贫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甘心情愿过这个贫苦生活，这是一个意思。另外是甘是甜美呀，那贫得很快乐啊，这甘贫啊，这两个字用得很好啊。这个是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说的啊，我们要懂得啊，要能过这种生活，十善业道就不难了嘛啊。十善业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不肯不愿意过这个贫苦的生活啊，贪图啊物质上的享受，这就坏了啊。贪图人贪心呐 啊十善里头啊，要不贪不嗔不痴啊，你这个贪心在作祟，那就没法子了啊，你的十善业就修不成了啊。所以一定要断贪心啊，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啊。再恶劣的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决定没有嗔恚心啊。不贪不嗔，这是大定啊。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首楞严王三昧，不痴是智慧，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 性相、离世、因果，样样都清楚，样样都明了，不痴啊。啊，那身三口四自然就做得很圆满嘛。啊，哪里会有过失呢？那古大德教给我们从根本修，我们现在也知道根本是什么呢？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根本。啊，十善业是一切人天佛法的根本，不贪不嗔不痴是十善业的根本。我们要从这里下手啊！啊，十善才能够修得好，啊，才能够修得成功，修得圆满。啊，如果不从这个断贪嗔痴、远离贪嗔痴下手，十善恐怕在这一生很难做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连做人的基础都没有，其他什么都不必谈了。啊，学佛只不过是跟佛法结个缘而已，佛法殊胜的功德，你是一丝一毫都得不到。好，这一部经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做个圆满。希望我们大家听了之后啊，要认真努力啊，人生难得啊，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啊，希望这一生不要空过，决定要有一个结果，要有一个成就。好，谢谢大家。